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7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国庆日。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美国老人出现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这无疑是中国领导人希望恢复中美关系的一个强烈的信号。而担当了这一重要外交角色的美国人，就是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之列的埃德加·斯诺。本期《迷幻时空》继续为您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1937年年底，侵华日军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华东大城市，成百上千的工矿企业陷入敌手，中国的战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热爱中国的斯诺夫妇对此忧心忡忡。1937年的冬天，斯诺和妻子海伦在上海遇见了他们的老朋友，新西兰工程师路易·艾黎。斯诺和路易·艾黎对蒋介石政府没有及时将上海的机器设备运到大后方深表痛心。海伦插话说，抱怨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们真的爱中国，就应该实实在在地为他做些事情。三人最后决定，应该发起一个运动，将海内外的资金与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战时的工业化进程。按照海伦的提议，这个运动就叫做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开始频频奔走于海内外，他们在海外筹集了大量的捐款和贷款，然后将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和边区的技术工人集中起来，开办小型企业，优先生产军需后勤物资。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二战胜利时，工合组织用他们在海外筹集到的大约3000万美元款项，在中国的大后方、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建立工合企业3000多家。这些企业生产了大量的军需后勤用品和小型的武器弹药，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而路易·艾黎、斯诺和海伦这三个工合倡导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也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了。斯诺通过新四军在大后方的联络官廖承志得知了事情的经过。令斯诺心痛的不仅是抗日的新四军遭到了同胞的屠杀，而且在新四军艰苦建立的工合企业也被彻底破坏。于是斯诺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第一个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消息迅速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巨大震动，美英等国的外交使节要求蒋介石做出解释。 惊慌失措的国民党一方面对事变本身百般辩解，一方面注销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证。这时斯诺已觉得疲惫至极，这个原本打算在中国只停留六个星期的美国年轻人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他13年的青春岁月，思乡之情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刚好纽约先驱论坛报给了他一个去东南亚采访的任务，于是斯诺与海伦离开中国，在完成东南亚的采访任务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后来的事实证明，暂时离开中国的斯诺却走上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这位红星照耀中国的忠实读者，钦点埃德加·斯诺赴苏德战争前线采访。当斯诺赶到伏尔加河畔时，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刚刚爆发，于是他在炮火中见证了这场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关键战役。斯诺在苏军阵地上采访了崔可夫将军和许多普通士兵，真实地报道了原苏联军民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1944年夏，斯诺又随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军部队进入刚刚解放的巴黎，此时他还不满40岁，但他的新闻报道技巧已是炉火纯青，对时局的分析更是精辟入理。在巴黎，斯诺遇见了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得意门生萧乾。萧乾作为中国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也随着美军进入到巴黎。师生二人在巴黎的一间咖啡馆里畅谈了一个下午。后来萧乾回忆说，那天斯诺说的两句话令他终身难忘。第一句是，中国是我真正的第二个故乡。另一句则是，鲁迅是使我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埃德加·斯诺，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优秀的国际记者，见证了东西方战场上许多重大战役，而他的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了20世纪历史的宝贵记录。二战后期，法西斯国家的失败已经指日可待，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先后3次召见斯诺，向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1944年，美国军方向延安派驻观察组的动议遇到了来自蒋介石政权的巨大压力。罗斯福在咨询了斯诺之后，下定决心最终将美军观察组送至延安，从而开通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联络渠道。但与此同时，斯诺在生活和事业上遭到了双重打击。因为性格原因，斯诺1947年与相伴15年的第一任妻子海伦分居。1949年，斯诺把两人名下的房产留给了海伦，并与她正式离婚。自1950年开始，麦卡锡主义泛滥美国，所有报道和同情共产党国家的美国人都遭到了迫害，斯诺这位名作家也没能幸免。右翼的美国政客甚至指责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1950年，冷战在朝鲜半岛演变成一场热战。1951年，美军连连失利，被迫退回到38线以南。此时，执意扩大战争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被形势所迫，力图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生了严重分歧。4月11日，杜鲁门以召开白宫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军事职务。一时间，美国朝野同情麦克阿瑟的势力纷纷以各种形式对这位著名的鹰派将军鸣不平，抗议信像雪片般的飞向白宫。 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收藏着一封埃德加·斯诺在1951年写给杜鲁门的信。斯诺在信中对这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总统说，我本人祝贺您做出了撤销麦克阿瑟将军职务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是明智而正确的。斯诺还告诉杜鲁门，我本人就此事向23个人做了民意调查，其中21个同意您的决策，但恰恰是那两位持异议的先生向您写了抗议信。此时埃德加·斯诺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重压下，尽管美国的报刊已经不敢发表他的言论，甚至他的新婚妻子都因为受到牵连而几乎失去工作，但人们看到埃德加·斯诺仍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自尊和自信，并通过向总统写信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59年，由于长期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不得不携全家离开美国，迁居瑞士。不论是在美国还是瑞士，斯诺一直惦念着年轻的新中国。但自1950年开始，美国政府以吊销护照作为威胁，禁止所有美国记者去中国。迁居瑞士后，斯诺提出以作家身份访问中国，使得华盛顿无计可施。1960年春天，斯诺正式获得了前往中国的签证。1960年6月28日，斯诺终于回到了这个离别了将近20年的第二故乡。半年前，新中国刚刚庆祝了他十周岁的生日。新北京的十大建筑使这个千年帝都焕然一新。斯诺在日记中写道，20年不见，这里完全变了样，我感到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由于上世纪20年代末，斯诺在内蒙古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他这次访华把内蒙当作了旅行的重点。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但包头市市长向斯诺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此时的包头已经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其中一年前投产的包头钢铁公司是当时中国五大钢铁企业之一。随后斯诺访问了他曾经生活过多年的上海，此时上海的私营企业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备受歧视的产业工人们找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回到北京后，周恩来邀斯诺一同参观了北京附近的密云水库。1960年金秋的一天，斯诺来到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谈话间，斯诺问道，在陕北的时候，您曾经说过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现在还想去吗？毛泽东笑着说，现在华盛顿不欢迎我去啊。斯诺说，如果他们欢迎您去呢？毛泽东说，如果那样，我几天内就可以去，只作为一个游泳者，不谈政治。斯诺此行非常希望他尊敬的宋庆龄，但此时宋庆龄正于上海养病。斯诺赶至上海后，立即请人给宋庆龄送去了一个花篮，并写下一封信，诉说近年来自己生活当中的磨难。宋庆龄很快给他回了信，鼓励他要像鲁迅先生那样永远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信的结尾，宋庆龄写道，生命是短促的，历史是悠久的，而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的。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离开中国后，斯诺利用每一个回美国的短暂机会，亲自向美国社会介绍他所见到的新中国，力图弥合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1964年10月至1965年的1月，斯诺对新中国进行了第二次访问， 毛泽东请他在中南海吃饭。1964年12月16日，斯诺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对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一次正式采访。今天从当年拍摄的珍贵电影纪录片中，我们依然可以目睹他们二人的风采。斯诺的采访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内政外交，特别是非常敏感的台湾问题，周恩来无不给以坦率的回答。一个小时的预定采访时间很快过去了，双方都感到意犹未尽。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斯诺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他思念已久的宋庆龄。1970年10月1日，斯诺夫妇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观礼。国庆观礼后，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欢迎尼克松作为旅游者或者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我本人愿意和他谈中美关系。这席话斯诺已经等待了20多年。当年的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照片，同时该版显要位置刊登出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与毛泽东的会见使斯诺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他很激动但也非常不安。他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中美两国确实需要架桥，但这座桥很长，我不知道我的脊背是否能够帮助支撑起这座桥。实际上，当中国政府力图推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时，美国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希望能不失体面地抛出橄榄枝。然而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重要信号却被美方忽视了。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来自嘲地说，那个信号有些隐晦，我们这些粗糙的西方脑袋完全没有理解。1971年初，斯诺专程回到美国，通过朋友约见基辛格，但由于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斯诺同情中国政府，是个很敏感的人物，基辛格拒绝了斯诺的约见。永不言败的斯诺于是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写成报道，发给美国《生活》杂志，报道定于4月底发表。而事先得到消息的美国通讯社抢先在4月初播发了报道的摘要。4月9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在这样的形势下，华盛顿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4月26日，白宫新闻秘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取到巴基斯坦，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一周后，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5月前访问中国。一时间，美国许多主流媒体争相聘用斯诺作为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特约记者，因为美国媒体都相信，作为中方完全信任的美国记者，斯诺完全可以拿到中美峰会的第一手材料，甚至亲身参与一些最重要的会谈。而作为尽其毕生精力为中美友谊和理解架桥的斯诺，也确实最有资格采访和记录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但不幸的是，此时的斯诺已经被瑞士的医院确诊患上了胰腺癌，并已转移到了肝脏。 埃德加·斯诺，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了斯诺的病情，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中国医疗小组飞往瑞士，把斯诺接回北京治疗。当这个医疗小组1972年1月底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中国治疗肿瘤最权威的日坛医院已经安排好一间条件完备的病房等待斯诺的到来。1月25日， 由斯诺的老朋友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抵达了斯诺的家中，而此时斯诺已出现了种种癌症晚期的症状，经常陷入轻度昏迷状态。当斯诺听到马海德向他转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邀请后，沉思了许久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愿，我也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能得到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关怀和照顾，对此我深表感谢，但是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消息传回北京，周恩来只是尊重斯诺本人的意见，就地进行医疗护理工作。于是中国医疗小组迅速将斯诺的家变成了一座小型医院。1972年2月初，斯诺接到了尼克松总统的亲笔信，信中说，我一直在为您的健康祈祷，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2月8日，斯诺的终生好友，新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代表中国政府专程到斯诺家中看望他。1972年2月15日凌晨，斯诺在昏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消息传来，斯诺生前的朋友们和许多敬佩他的中国人陷入了悲痛之中。中美两国的媒体迅速报道了斯诺逝世的新闻，并对他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周刊》撰文将他誉为发现毛泽东的哥伦布，《纽约时报》则在头版发表了斯诺逝世的消息，并刊登了斯诺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就在斯诺逝世72小时后，载着尼克松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破冰之旅。随同尼克松访华的是一支72人的庞大记者团，但他们却没有一位被中方允许采访毛泽东或者见证两位元首的会谈。许多记者感慨说，斯诺的缺席是尼克松访华当中最大的历史遗憾。斯诺在遗嘱中说，我热爱美国，我也热爱中国，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一群善良的人们，而正是他们给了我一生中奋斗的勇气和力量。根据斯诺生前的愿望，他的骨灰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埋在美国，一部分埋在中国。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协商，他的骨灰送往中国的部分被安放在他工作过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光阴似箭，30多年过去了，这个能俯视未名湖的墓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同时又迎来了一对对前来凭吊的中美友人。30多年来，美国学术界研究斯诺的兴趣有增无减。上世纪80-90年代，先后有3部不同的历史传记关于斯诺在美国问世。一位传记作者恰如其分地评论说，斯诺是历史上少数几位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记者。自从1947年与埃德加·斯诺分居后，海伦就独自住在康奈狄格州麦迪逊小镇上的一间寓所中。出于对斯诺的爱恋，他一直保持着斯诺的姓氏。他一生中写出了60多部著作，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只有7部在美国正式出版，而其中的《阿里郎之歌》被许多国际学术机构评选为20世纪经典著作之一。自70年代起，海伦又多次访华。1991年，中国文学基金会将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奖授予海伦。1997年，海伦在睡眠中辞世。麦迪逊小镇郊外的公共墓地是海伦长眠之所。海伦生前曾对中国朋友说，如果有机会来看望我，别忘了带上玫瑰和来自中国的好消息。好了，各位，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到这里为您讲述完毕。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